欢迎大家来到第26集的一个的 MIHK 10周年纪念特辑《舌刀空虚》啊，网台血泪史。咁啊，今集咧就已经去到第26集啦。咁啊，铁定啊，第一个 season 嘅一个嘅《舌刀空虚》网台血泪史咧，就会喺第52集咧就系暂告一段落嘅。咁我就即系应承过大家啦，起码第一集我都要做52集。其实正要讲嘅 topic 咧就系好多嘅。咁啊，亦都系好多系个人嘅自己一啲嘅回忆录，或者系自己系喺过去呢十松呢年啦，搞一个 MHK TV 嘅呢一个嘅网台嘅一啲嘅心路历程嘅呢一个嘅分享。咁啊，当中里面全部都系涉及我自己喺整体嘅 development 里面嘅见到啦、遇过啦、碰到啦，又或者受到打击啊，一啲嘅心路历程。咁啊，自己就系我嚟留翻低一个嘅 record 啦。我其实就好想将来有机会呢就会出返一个 biography 啦，就係关于係喺呢过去咁多年嘅一啲嘅经验嘅一啲嘅分享。咁而舌刀空虚网台血泪史呢，就係起码我帮我自己口述咗一啲嘅历史先，然后留低一个嘅记录，咁然后将来可以再係 base on 一个嘅 framework， 再加加减减呢就係可以係再行多一步啊咁样。咁啊，当中好多牵涉嘅人啦，或者系事情啦，咁我哋都可以讨1000%讲，全部都系1000%嘅呢一个嘅事实。咁啊，如有雷同影响到人咧，咁我真系对唔住啦。咁啊，始终如果你冇做过呢啲嘅嘢，或者系大家嗰个互动之间每一样嘢嘅发生，咁你就唔会接受啦。咁但系有咁嘅情况出现咗啦。而我亦都讲翻一个嘅事实嘅出嚟，咁呢啲系我自己同自己留低一个嘅 record。咁我就呢一个节目，我就亦都已经系好厚道咧，就系冇系将佢咧就系哇散到啊，即系公开咁样就去播出嚟咁啊，即系畅通街咁样，咁啊只系想俾一啲嘅朋友仔有兴趣知道我呢一个嘅网台点样去 develop 啊，当中点样牵涉一啲嘅事啊，前因后果系点啊，有兴趣咁啊，当然欢迎你去睇啦。咁啊，你话有公共性又得，你话可以净系关心我哋嘅 MHK TV 嘅粉丝啊、网友啊、族友啊。你想知多啲嘅咁亦得，咁所有嘅全部都係100%嘅属实，对灯火发誓 ,ok? 咁今日呢就想同大家讲一个 topic 呢，就係发掘人才。咁好多嘅而家嘅媒体好多嘅新聞都係翻天覆地咁样去讲话香港特区政府点样去抢人才啊，点样去招揽专才啊，欢迎高才啊嚟呢一个嘅香港啊咁样啊，即係仿佛香港就冇人啊咁样，咁当然唔係啦，香港能人辈出，个个都有 talent, 张张都张张嚟，係咪周身都张张嚟。咁其实个关键就係你睇下你点样去喺佢哋身上面搵到佢哋嘅 talent 啊，搵到佢哋嘅长处啊，又或者点样释放佢哋嘅呢一个嘅潜能啊。如果你问老我，喂老我，你呢一方面你得唔得呢咁样，如果你问我呢，我觉得我自己喺呢一方面几有慧根㗎，亦都几有慧眼，睇得出啲朋友仔啊，或者旁边嘅朋友啊，都有一啲嘅能力啊，或者一啲嘅专长呢，适当嘅渠道，适当嘅栽培，可以呢就係令到佢哋呢就係可以发扬光大啦，即係将佢嘅潜能释放出嚟啦，又或者呢可以帮佢哋呢就係更加上呢一个嘅一层楼嘅。咁呢一个呢係老屋里面呢就好信嘅呢一样嘅嘢。搵到呢一个嘅 talent 出嚟，但係呢你点样去善用呢一个嘅 talent 啦，然后帮你自己去增值啦，或者帮你自己好似习近平对住我哋嘅总理导友多咁样讲，创造条件啦，老友係咪，即係令到自己嘅更加多嘅呢啲嘅 advantage 啊，筹码，咁就好睇你自己嘅呢一个嘅能耐啦，係咪。咁而当然我谂好多嘅老友记就老友你坚啦，即係喺你旁边嘅网友俾你捉咗出嚟困咗佢上船，呃咗佢落搭，踢咗佢落一个嘅陷阱，拱咗佢哋呢就係抢前线。咁最当中最表姐嘅就梗係屌总理西瓜头呢位手足啦，係咪。咁屌总理呢，如果你唔知呢，其实屌总理呢佢手文笔呢，其实都我觉得我都几欣赏佢笔文笔㗎。我同屌总理嘅结缘当然就係喺做星期五母女嗰陣时嘅 chat room 见到屌总理 neo neo neo 嗰陣时嘅出现啦，咁亦都係我哋开咗个族友俱乐部，由佢就做咗我哋嘅网友啦， 亦都係啊，即係不停去發布一啲嘅文章啊，寫一啲好鬼抵死嘅一啲嘅文字啊、貼文啊咁樣。咁而我就以喺方面裏邊咧睇到佢喺個文字上面係有一手嘅。曾經咧，我係想佢咧就幫我咧就係寫翻一個喺一個俗有嘅心態去睇星期五舞女嚇呢一個嘅節目啊，佢嘅一啲嘅睇法同埋佢見到嘅一啲嘅耳聞目染啊，或者親身經歷啊，從節目裏邊見到啊。網聚佢哋見到啊，即係佢做咗我哋一啲嘅資深網友認識或者啲主持人之後，係見到一啲嘅實情啊，咁希望佢用文字可以表達到。咁但係奈何就即係後尾，即係我哋都同其他嘅兩個嘅低俗頻道嘅創一個台嘅一啲嘅相關人士啦。就都係話指引有拗撬啦，意見分歧啦，咁啊亦都係 split 咗。咁我亦都唔想雖然星期五舞女就全線喺呢一個嘅 lowzuk.com 或者係低俗頻道，或者我自己擁有嘅公司裏邊嘅全資擁有嘅一個嘅版權，我點用咧？其實你係冇人吹得我漲嘅。咁但係我就唔想即係喺呢一方面裏邊再重提舊事，又或者俾人哋話：哎呀，你又攞我哋嚟賺錢啊！如此類推，我亦都視錢財如糞土，亦都唔覺得將呢一樣嘢嚟揾錢係有啲乜嘢咁馨香嘅一件嘅事。咁我就將呢一個嘅 idea 咧就 scrap 咗。而當時屌總理西瓜頭咧，就亦都咧喺呢一方面裏邊咧就寫咗已經有十幾篇嘅呢個文章，keep 住喺佢自己度啦，咁我叫佢你 keep 住佢啦，留翻嚟自己我嚟做 review 啊，自己我嚟做欣賞啊，咁暫時我就冇呢一個嘅打算咧，就將佢咧就公之於世啦，咁樣，咁所以各位嘅網友咧就緣慳一面就冇得睇到。咁啊，總理亦都係有一啲嘅好有趣嘅一啲嘅對事啊、對物嘅一啲嘅睇法。咁而當然識咗佢之後，咁亦都知道佢好中意食嘢啦，咁而對一啲嘅食物亦都好執着啦。咁亦都係對某一啲嘅睇法就持一啲好比較獨特嘅一啲嘅意見，咁所以即係當時我就揾佢做一個嘅閪資的美食家啦，係咪？咁亦都之前係有啲嘅 training 啊，有一啲嘅合作啊，喺大院有樂裏面咧就係出現下咁樣，咁其實就開始就部署咗佢一個可以咧就係喺幕前咧就出現嘅做主持人嘅一個嘅 training process 啊，到後尾即係藍皮書又揾佢鄧下場啊。卒之咧，見到機緣巧合嘅時來運轉咧，啱啦即係香港裏邊咧，好關注一啲嘅劣食啊，咁啊，而係揾佢做呢一個嘅閪資的美食家。咁啊，第一季同第二季啦，咁即係都做咗一段頗長嘅呢一個時間，佢哋都建立咗好多嘅呢啲嘅口碑，係嘛？就即係有建立咗呢啲嘅口碑，generate 咗一個好龐大嘅一個嘅觀眾源。好可惜啊，即係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其實就係、是、唉。捉到鹿，我哋冇繼續去再脱角落去。嗱，你可以講嘅，即係究竟喂屌鐘，你其實可以點樣去 spin off 落去啊？咁樣，即係如果可以再繼續再做 mass 啲又或者就係將總理嗰個嘅形象，其實佢已經開始入到主流噶啦。因為嗰陣時嘅《蘋果日報》咧，就亦都曾經揾過佢啊，揾佢同杜汶澤啊，咁另外同埋嗰個祠堂都買得嗰個新界佬一齊做過一個嘅訪問啊，咁樣。咁啊，即係已經開始見到就咦，可以有啲機會喎。咁但係可能總理個人比較 humble，見到一啲嘅出名少少啊，又或者多人認識嘅人咧，佢就自己好將佢自己放低咗，覺得自己就真係同佢哋喂會爭啲啊。喺嗰個訪問裏邊咧，我自己覺得佢就真係縮咗 Q 嘅，表達唔到即係佢應該要有嗰種嘅串串功啦，灰鞋啊，搶姜啊，咁其實好收斂啊佢嗰集。咁啊，之後就《蘋果日報》就冇去，可能就即係見到即係咦，去到咁上下可能係爭少少，始終都未去到嗰個嘅適當嘅呢一個嘅位置。咁但係其實都唔緊要嘅，咁一兩次嘅呢啲嘅唔如意啊，或者係即係翻嚟嘅效果唔係100% 如理想，咁其實都唔係啲咩嘅一件事啦。最緊要嘅就係即係到你堅持到尾，或者去到盡啊咁樣。咁但係我哋希望屌總理啊，甚至乎我哋好多嘅自己嘅朋友，譬如 K.C. Sir 啊、Steven 啊咁樣，喂，總理你應該諗諗啊，係嘛？即係你自己係咪應該用自己嘅排頭啊？即係我哋撐下你，即係開自己嘅食肆啊，開自己嘅呢一個嘅品牌啊，然後即係可以加一個台去咁宣傳啊，製造你自己一個嘅事業啊。咁但係奈何佢自己又唔係喺呢一方面裏邊咧，就有佢自己嘅一個嘅 preference。咁我當然我哋唔會監佢啦，亦都唔會逼佢做呢一樣嘢啦。咁即係你既無心，我哋就變優啦。 因為我哋都好希望咧，即係難得哇殺出重圍，係嘛？難得可以咧就係、是、突圍而出，係嘛？咁啊，然後有咁多人認識你，有咁多人 follow 你嘅依一個嘅啊食評啊，去揾佢哋自己去覓食啊咁樣。咁如果嚇、啊、即係你咁權威，咁有依一個嘅 guideline， 咁有一個嘅嚇、啊、先人指路，如果你唔好好地把握呢一樣嘢，係咪有少少嘥咗咧？咁樣咁啊，更有甚者嘅，其實而家嚇即係你做得咁辛苦嚇、啊，哇個個禮拜食到膽固醇高，啊依一個血壓高啊，即係血脂又高，咁你都會幫自己帶翻一啲嘅財富啊，帶翻自己一啲嘅幫將來啊嚇、啊，即係利用呢咁多年裏邊做嘅嘢係可以鋪到路，俾到自己一個好啲嘅呢啲嘅收入啊，咪應該要喺呢一方面去着想咧。咁但係奈何佢又唔係要一樣嘢，咁啊寧願係即係人哋叫佢託佢啊，即係去 book 下場食飯啊，又或者係食餐飯嗰陣時嗰個主廚走出嚟啊，多謝你啊，介紹我檔嘢幾好食啊，咁樣佢就中意呢啲咁嘅嘢。咁人各有志，咁我冇辦法逼個手足去做呢一樣嘅嘢。但係如果佢進取少少。又或者佢即係比較係很堅持嚇、啊，即係行呢一方面，或者聽下我哋嘅意見去試下嚇、啊，夠膽去闖下嚇。咁、啊、我覺得其實可能就屌鍾你西瓜頭咧，嗰、那個嘅啊再爆發出嚟啊，或者係再升到上去另一個層次咧，就更加就係唔係而家即係停咗喺度啦。咁但係而家停咗喺度有好多嘅一個原因啦。咁啊，第一當然就係喺香港裏邊無謂咁出位啦，係嘛？即係今時今日，依一個嘅有23條，有國安法，有成成，咁佢自己工作嘅身份，我哋都要兼顧另一樣嘅嘢啦。咁如果嚇、啊，即係我哋再擁佢出嚟，佢依家波台付出咁多啦，係嘛？仲要佢再做，整個身體都唔健康，咁我哋有於身何忍呢？咁樣，咁但係調翻翻轉頭咧，即係以今時今日出現咗一個嘅嚇、啊、香港店鋪執笠關注消息組嚇、啊，即係咁嘅情況，如果早幾年喺一個嘅2018年、2019年嗰陣時候就叫佢出做依一樣嘅嘢，跟住就社會運動，啊再撞正依一個嘅武漢肺炎，咁啊即係總理其實都有時都同我講，好彩我冇搞咋，如果唔係你哋呢班友仔就跌錢啊蝕到撲街啊，咁冇得如果冇得咁樣諗，即係如果或者嗰陣時候我係賺得錢咧，或者係即係話上到去一個嘅 level 裏邊，然後我哋啊決定再唔做，全身而退，咁冇得咁樣去傾，咁但係。佢唔想做一樣嘢，亦都係佢可能曾經喺一個嘅飲食業裏面就係、是、辛苦過啊，了解過嗰個麻煩，佢唔想再行一套落去，咁就我都當然會尊重手足嘅依一個嘅意見啦。咁但係咧，即、就、係、是、開心嘅地方就係、是、我喺佢身上面見到佢嘅依一個嘅 talent， 然後幫佢可以開一條路嚇，即係佢做佢自己中意做嘅嘢，亦都有得到咁多朋友嘅依一個嘅認同。咁我都覺得係一個幾好玩嘅一個嘅實驗，同埋一個嘅依一個嘅 project。咁啊，亦都落見佢啊，即係喺佢個位置裏邊咧，就係即係做足佢嘅本分啊，交足佢依一個嘅功課啊，幫佢嘅人生裏邊咧就係、是、開多一個嘅門，睇多啲嘅嘢。咁我覺得依一個係做手足嘅都好戥佢欣慰嘅嚇。但係當然啦，亦都喺度就即係衷心多謝阿手足啊！即係做批之的美食家兩季嘅時候，即係正宗出錢又出力，搞到個身體都食到個波咁樣。咁但係見到佢啲身體唔掂當啊，食得嘢太多啊，咁啊即係見佢減肥啊，咁即係為佢健康着想，即係當然亦都唔敢再叫佢再做呢啲嘅飲食節目。咁第二個即係當然我喺佢身上邊亦都見到佢有一啲嘅 talent 咁啊，就當然係阿九哥啦，即係九哥。呢、这、一個的士判官嘅呢一個嘅節目，咁啊九哥係一個馬灣嘅一個嘅原居民，咁啊佢好中意睇《大院有落》，咁啊有一次佢就嚟到我公司裏邊咧，就係、是、請我食佢哋馬灣嘅啲嘅特產，有啲嘅蝦膏，咁啊當然梗係美味啦嚇、啊，即係真正馬灣啊天然生曬嘅呢一個嘅蝦膏，咁然後我當然就知道佢就係揸的士啦，咁就亦都係車主，咁佢都俾咗好多啲關於的士資訊嘅呢啲嘅嘢我喺節目裏邊可以用到啊嚇。啊後尾我就覺得啦，啊應該係要揾埋佢一齊嚟做下一個嘅節目咧，就係、是、講的士判官，係嘛？就講下香港的士業界啲不堪啊咁樣。咁但係我自己當時都係本身亦都係成日都坐的士嘅，即係一日起碼搭兩至三次的士。咁而我覺得好多嘅的士司機亦都好敬業熬業嚇、啊，即係普拼搏嚇、啊，即係為咗養家嚇、啊，即係做好佢自己嘅本分，亦都唔係業界所講佢哋咁撲街啊、咁衰啊啲啊網友裏邊咧咁討厭嘅一啲嘅的士佬嚟。咁但係當然就亦都明白到有啲人係唔識搭的士嘅 亦都對的士司機就天生抱咗一個歧視嘅依一個嘅態度，咁啊即係蝦鳩佢哋，咁所以的士半官依一個節目就變咗雙向嘅。第一佢屌一啲撲街冚家產嘅的士佬啦，濫收車資啦、黑的啦，咁同時之間亦都係鬧翻一啲嘅衰客啊、閪客啊咁樣。因為其實最緊要就係promote一個嘅的士嘅文化。咁我當然就第一時間就諗起阿九哥，捉阿九哥嚟做節目啦。咁其實九哥個人亦都好 talkative 啦，亦都喺熒幕上面，咁佢自己亦都好表達得得體啦。咁做咗咁多集嘅一個嘅的士判官，咁開始亦都可以同佢一齊去做嘅時候，帶住佢啊 ，train 佢啊，直至到當時亦都阿史提都有份做啊。咁啊，直到阿史提要做區議員啦。咁啊，即系史提又退役啦，咁啊而就同阿九哥就拍住一齐做呢个节目，都做咗好耐。咁啊，更加开心嘅就系佢后屘亦都有啲嘅的士业界嘅朋友就打本俾佢，就佢自己开个台，即系帮的士佬讲说话嘅，系艇佬兵团吓。咁啊，咁而家应该都仲有节目做紧嘅，咁啊亦都乐见佢就继续啊，即系除咗的士里边咧，就做一个网台嘅节目主持，自己 run 嘅自己一个嘅节目。咁嗱，呢啲就系我觉得系几开花结果嘅。可以幫到朋友啦，幫咗網友啦，咁亦都可以幫佢哋就發光發熱啊，可以再行前一步啊，行遠一步啊，咁樣咁喺呢度係好樂意啊。咁但係呢啲就係我自己覺得係廣結善緣。咁但係早兩日咧就有個網友咧就 send 咗個 text 俾我，咁佢又話：哎呀，你睇下嗰個人啦，而家又喺度鬧佢自己曾經同佢拍檔過嘅風水師傅啊，又講到人哋啊，即係忘恩負義啊。又或者反咗面之後啊 ，split 咗又揾條契弟同佢一齊去做節目啊，嗰個擺到明就係契弟嚟㗎啦，你仲走埋去同佢做節目啊，咁樣即係俾啲咁嘅消息我睇，咁我話唉，算啦，大家唔好關注咁多呢啲嘅花生嘢啦，咁啊，大家亦都唔好睇咁多呢啲咁嘅食花生嘅嘢，冇乜意思。咁但係就睇得到佢話點解咁多網台嘅人咧，就係、是、啊起埋一齊嘅時候就好好。但一分手的時候呢就大家屌老母呢咁我都見識過唔少啦。亦都好多呢啲人呢就唔會覺得話即係飲水思源啦呢四個字嘅。即係唔會覺得哇我搵你出嚟俾個機會你等你去發光發熱啦而家自己曉行尿走啦你就起我飛腳啊然後跟住就喺後面插我啊數你嘅嘢啊曬你啊咁樣曬你啊咁樣。咁我都冇乜咁樣去計嘅。即係只可以講呢網台是一个吸乌蝇的胶纸咩嘅昆虫都会吸到埋嚟。会吸到乌蝇啦吸到蝴蝶啦吸到蚊子啦係咪蜻蜓啦蜜蜂乜撚嘢都会吸到晒埋嚟。咁你睇下你吸咗啲咩人返嚟嘅啫。咁如果你吸佢埋嚟返嚟你唔知道嗰个人系契弟嘅你继续都同佢合作嘅咁分分钟就会 backfire, 就会影响到自己。咁所以後屘你见得到我好多人我都分手咁但亦都当然会有啲嘢闹得好唔愉快。咁呢一个是必然的事其實亦都是網台亦都是深刻會有一個情況出現的情時候呢就是其實有招惹了很多的人可能學歷都不是很高啦或者在一個社會階層裏面他們那個的階梯啊不是走得很遠個人的修養啊練力啊經驗啊亦都很有限制。所以即係個人修養有問題嘅情況之下咧，就好多嘢睇唔開，或者就即係睇得好狹窄，或者睇得好片面，就好容易就一有啲咩嘅唔如意嘅時候咧，就控制唔到自己嘅負面情緒，而將佢負面情緒咧就係爆發咗出嚟咧，就係做到一啲既損人亦都損自己形象嘅一啲嘅言行啊咁樣。咁啊冇辦法噶，咁啊所以後屘而家你睇我 MHKTV 我舐個招舐得太大啦，所以我就。盡量希望可以做到嘅咧，就係揾翻一啲真係志同道合啊，性相近習呢一個嘅朋友仔，係嘛？大家個言行啊、品行啊、價值觀啊，都盡量相類似嘅。咁啊，亦都揾翻啲多啲嘅，即係可能讀書會多少少啊，又或者係即係大家嘅見識啊、閲歷啊，即係有翻咁上下 level 啊，即係起碼唔會犯啲好低級嘅錯誤啊，亦都唔會話見利忘義啊，即係俾個豆領你啊，即係反面啊咁樣，或者俾少個崩你就即刻屌你俾冚家產反台啊！咁即係要有偈傾即係亦都明事理即係大家了解自己個定位係做啲咩嘅嘢擺到明呢一鑊嘢就為公益㗎啦你做就做唔做就諗就嘅即係唔係諗住呢個地方就攞平台俾你吸水嘅 OK， 咁即係我哋都盡量係揾翻一啲類似嘅朋友，咁同埋當然個價值觀就係唱好香港事故啦。MIHK TV 嗰個嘅宗旨就係唱好香港事故，係嘛？依、這、一個嘅秉承香港嘅文化傳承，保育香港嘅歷史，係嘛？即係依個就係愛廣東話嚇，即係將粗口精髓發揚光大。咁即係如果你唔秉承住依幾隻或者唔 treasure 依幾隻嘅依一個嘅價值觀，你埋嚟托襲咧？系咪先？咁我哋就即系当然就行人啦，即系唔识行就躝啦，屌，唔好扮你啦。咁样，咁我哋就尽量揾翻一啲类似嘅朋友仔一齐去行嘅。咁我庆幸啦，即系过到嚟温哥华之后啦，咁呢边都开始有啊油头哥啊，系嘛，有啊的操啊，咁啊嚟帮下手吓，即系碌下街啊，咁啊就等佢哋又可以去了解一下。咁其实我记得油头哥开始都自己主动波啊，即系课公余嘅时候咧，就俾啲资料我话将一个嘅温哥华碌街。呢、这、一個節目咧，佢睇得比我仲重要啊！即係嗰個責任感又上翻嚟啊！咁其實佢就好想香港朋友了解多啲嘅温哥華，咁佢所以佢喺呢一方面咧就好着力。咁但係所以嗱，你見到每一位同我一齊合作，譬如阿方展博、阿高手，佢哋就好想將金融啊、經濟啊、財經啊、政經嘅嘢啦，同埋英國一啲嘅資訊分享俾大家。我同阿老總更加唔使講啦，佢係一個資深嘅媒體人，係嘛？咁啊，即係一個好德高望重嘅一個嘅新聞工作者，我喺佢身上面我學緊嘢添，係嘛？列大夫喺中醫裏面有好多嘅一啲嘅知識要同大家去分享，咁亦都對香港嘅社會要把脈。咁啊，即係喺列大夫中醫教室裏面就出現呢個節目。咁啊 ，K.C. Sir 更加不得了啦，係嘛？即係江湖閲歷啊、金融知識啊、個人嘅呢一個嘅體力啊、身體力行對對佢自己嘅價值觀啊，亦都有自己嘅一套。咁自己有自己嘅事業係嘛，即係喺個社會裏面，即係一啲好 reputable 嘅中產係嘛，咁即係亦都可以講好幾權威喺金融上面。咁大家可以就係將佢自己嘅呢個能量啊發揚光大咧，就係哇俾曬大家呢啲嘅網友，係正宗就係廣結善緣，借住呢一個嘅互聯網，將我哋嘅所識就去散播出去。咁喺咁呢一個嘅 level 之下嚇，有啊偉哥嚇總理係嘛，就喺香港嘅層面。就幫手去碌街係嘛，帶香港睇一啲嘅地道啲嘅嘢係嘛，睇佢哋深入一啲嘅唔同嘅街角啊，反映喺香港嘅一個嘅情況俾大家去睇得到。咁啊，超哥又即係一個比較親和嘅人啦，因為戇鳩得嚟好可愛，咁好多嘅網友都好鍾意佢係嘛，佢亦都鍾意做一個嚇俾人哋玩啊，或者鍾意即係帶歡樂俾朋友嘅一個嘅朋友，咁即係可以講係散播一啲幾温暖嘅一啲嘅正能量俾大家。咁所以成棚人喺埋一齊嘅時候，而家 MHK 只係咁多年裏面咧，我覺得係最強嘅一個嘅依一個嘅組合嚟。咁希望我哋繼續嚇即係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婵娟，大家可以咧就係行埋條路落去。咁當然仲有雞雞喺背後嘅一啲嘅 graphics 一啲嘅支援啊。其他手足啊、假貓進啊，佢哋咁喺後邊幫手負責剪片啊、做後期啊，咁依一個嘅組合咧，其實就係而家係我合作得最舒服、最舒服嘅組合嚟嘅。咁當時亦都揾過好多嘅一啲嘅有能力嘅朋友就 join 我哋啦。咁譬如又有啊萬里望啦，咁萬里望嗰陣時就係阿田小豪嘅一個嘅老友，咁啊一介紹嚟話佢識好多依啲嘅中國歷史啊，咁啊對依一啲嘅中文啊好有依一個嘅認知啊咁樣。同佢傾咗偈，我覺得呢個小朋友就幾有料嘅，不過好撚鹹濕嚇。咁啊，覺得佢亦都對一啲嘅古玩啊好有認知。咁啊，可能係屋企嘅世家問題啊，你都知道佢行出嚟成個葉夏利少年時代咁樣。咁啊，由西裝骨專搞屎忽咁樣，係嘛？即係對一啲嘅書法啊、古玩啊，全部都有啲嘅心得。咁啊，呢啲唔係喺由細見嗰啲嘢浸大咧就。就即係你問我啦，咁所以亦都捉佢嚟講一啲嘅歷史古仔嘅嘢，咁加上佢能言善辯啦，外形啊雖然就唔係太討好噶啦，咁但係而家以今時今日大家都岩岩慘慘嘅情況之下咧，就冇乜太大緊要嘅，咁亦都大家接受咗依一個樣貌奇特、得意啊、骨骼精奇嘅萬里望嚇講依一個歷史，咁我覺得喺佢身上面咧，亦都即係我覺得佢係幫到我哋，亦都係將佢嘅 talent 可以帶俾廣大嘅依啲嘅朋友，早幾日我睇到 Facebook 裏面出咗一條嘅好多年前嘅一條嘅片，咁我就醒起啊，其實我身邊裏面原來都曾經出現過一個嘅人，呢、這個人咧就係喺迷米時代嘅何方，咁啊何方咧佢網名就 Jackie 司徒嚇，即係我諗有時你都會見到佢有啲嘅發表啊，或者喺有啲嘅貼文裏面咧就會 comment 嘅，咁何方咧就一直以嚟咧就喺迷米裏面咧係一個好唔起眼、好唔起眼嘅一個嘅員工嚟 在老蕭對何方呢，其實只不過當他一個家丁，又或者當他一個的雜工雜役啊，咁樣咁啊，亦都唔覺得老蕭點樣去睇佢。咁喺林宇陽對佢嚟睇咧，咁啊更加林宇陽嗰啲致命嚇藍血嘅傷殘人士，咁我自己亦都覺得林宇陽亦都眼尾都唔會睄一睄個何方。咁我當時喺迷米時期租老蕭地方嘅時咧，就見到何方咧，其實佢主要咧就係去服侍阿潘聰嘅，咁啊幫阿潘聰嘅。正宗就恐怖接聖身啦，即係聽阿潘聰嗰啲網友打電話嚟啊，有啲咩嘅 technical 嘅問題啊，幫人哋開台啊，我見到好交代喎、有時即係未開咪嘅時候，咁啊見到阿何方夜晚啊九點幾十點仲賴死唔撚走啊，即係話又賣力又肯做，係嘛，身體即係鐵柱做咁啊，成個小路寶咁樣咁，即係好撚勤力嘅。咁啊，咦，都一個老蕭真係好彩啊，點解請到一個咁撚勤力嘅依一個嘅員工咧咁樣？但係後屘我即係講真，我後知道阿老蕭俾佢嗰份人嘅人工，哇！我真係覺得老冚家產，你又撚樣，你都可以俾得啲咁嘅人工啊，幾人賺嘅呢個？即係最低工資都不撚如嘅依份嘅人工嚟，好撚 cheapskate。咁我覺得屌你咩何方？你點解咁撚大隻？你做看監都屌你咩好啲啦？即係或者做保安啊，屌你起碼都兩倍一個人工，我包啦！你做乜撚嘢？即係幫老蕭做打份工咧？咁嗰日我都開頭我都唔撚明啊！咁好啦，今日同老何方傾開偈咧，原來何方對香港嘅歷史啊對香港嘅文化咧好有認知喎，有墨水喎，啲撚樣啊，即係知好多嘅嘢嘅喎，仲有好強嘅依一個嘅記憶能力嘅喎。講開啲無線電視翡翠台嘅劇集啊、配音片集啊、麗的電視嘅劇集啊、卡通片啊、香港裏面曾經發生過一啲嘅事啊，喂佢聊如指掌、如數家珍嘅喎，對香港嘅電影啊更加咧就係好撚有認識，即係好深厚嘅依一個嘅認知。即係可以講咧，其實喺佢身上面咧，你喺度攞把轉轉鳩佢咧，就轉咗好多啲資料出嚟嘅。咁我開始覺得，呢條友真係幾有趣喎。咁同埋何方把聲喺我唔一次你嘅唔為意之下咧，就可能嗰陣時我有啲嘅廣播劇啊，又或者有一啲嘅 segment 啊，咁啊即係揾阿蕭豪仔幫我哋去搞啦。咁啊揾阿蕭豪仔搞，原來佢就揾到阿何方嚟錄下音。我一聽把聲，哇屌掂喎，把聲夠厚。抑揚頓挫嚇夠響啊！即係表達嗰個情感裏面，亦都做得非常之好。咁我開始覺得嚇、何方其實喺對香港嘅文化啦、香港嘅歷史啦呢一方面咧，可以幫緊到手。亦都佢把聲咧好啱做一啲嘅 segment 嘅呢啲嘅 VO 嚇、即係 voice over 嘅 talent。咁我喺呢一方面咧就唔好講咁撚多嘢啦。何方俾啲外快你賺下啊，即係幫我哋大院有落係錄下 segment 啊。有時咧就係啱 topic 嘅咧，就叫佢入嚟咧就係去做節目啊，發表下咁撚樣。咁啊，當然咧嗱，喺度重申啊，任何一個當時喺迷米裏面工作嘅員工，包括阿劉溝啊，係嘛，阿思豪仔啊，係嘛，阿何方啊，佢。只要幫我哋做嘢，甚至當時嘅含康證啊，即係幫我哋做嘢，全撚部都係有居馬費嘅，全撚部都有薪水嘅。咁但係林宇陽咧就竟然個撚樣就唔撚知，係嘛？其實就覺得我就揾佢笨柒，捉佢啲員工咧就係做義工。咁但係佢哋一個二個啲撚樣咧就唔撚夠膽咧就嚇、就屌你老尾就同佢老細講，咁啊我就屌你老尾，我就揾佢做，我俾咗錢就算㗎啦，屌你老尾。係嘛？關人鳩事啊！你自己唔撚屙拉，或者你點撚樣啊？你唔妥當，你又出聲咁啊！後屘佢就出曬 memo， 就唔撚準幫佢幫我哋做嘢。咁嗰陣時我立心走喎，都關人鳩事四個大字啦。更何況當時嘅依一個嘅低俗頻道，啲人手充足、人手充裕啦，係嘛？你唔俾係你就剝削咗依扎嘅同事喺公餘時間揾外快嘅依一個嘅機會，亦都突顯咗你林宇陽好撚奔周，同埋好撚屌你老母冚家產小鳩氣係嘛？亦都反映到你對我嘅唔撚妥，咁我算撚數咯。咁你。屌撚咗太，咁我亦都屌撚住走嘅，咁我睬你四婆啦，係咪先？呢、一個再後屘，我再一間喺節目裏面再 touch base。咁而另外有一樣嘅嘢就是、我後屘我開始 find out 到，原來何方咧就對老蕭好撚有意見嘅。嗰個嘅情況係點咧？就簡單啲講就係、佢一直都痴心錯付，覺得阿蕭先生拍咁撚多電影係嘛？有寫咁撚多嘅呢啲嘅編劇。 係嘛？其實佢而家加入依一個嘅人力，潛伏喺阿蕭山嘅依一個嘅側邊，做一個又賣力又肯做嘅依一個擔擔抬抬嘅雜工家丁園丁咁樣，係嘛？其實就希望咧，就有一日啊，蕭山咧就可以賞識佢，了解佢嘅才華，了解佢對電影啊各方面嘅依一個興趣。希望阿蕭山咧可以俾佢咧就係、是、加入佢阿蕭氏嘅電影工作室，係嘛？即係喺後邊咧就係、是、可以咧就係、是、參與一啲嘅電影工作啊，如此類推。其實我估到佢咧個人嘅願望咧就係咁樣，咁但係好可惜啊，何況咧就係、是、個人嘅膽量咧就同佢身形咧就成反比，膽小如鼠。你依一個咁 humble 嘅願望，其實好簡單啫。如果你講真，話蕭生，你如果你真係開片啊開戲啊，你擔擔抬抬嘅，你可以揾埋我，我真係想學下嘢嚇，我唔收錢都得嘅。蕭生即係同我蕭生講，以蕭若元呢啲咁嘅屌你老母嘅度叔嚇算爆老撚土 cheap 精。係嘛？佢可能真係會俾你喎，唔收錢就得㗎啦嘛。咁你俾個機會去做下嘢，做做下你就有機會啊，就可能得到佢垂青。咁佢又始終冇行呢一步，亦都唔夠膽同阿蕭老蕭講呢一方面嘅嘢。咁啊，總係覺得懷才不遇，擺喺蕭山裏面，我擺撚到明就係、是、屌你老尾1000里馬嚟㗎啦。點解你唔撚賞識我騎鳩我啫？咁樣就覺得老蕭咧就即係屌你忽略咗佢啦。咁啊更加唔好講林宇陽呢個撚人啦，盲嘅呢個撚樣，屌你老尾係嘛？即係乜都睇唔撚到，匿埋個房裏邊打飛機咁啊廢柴係嘛？更加唔識得賞識有個咁嘅 talent 嘅朋友喺個公司裏邊。咁我就唔撚理啦。咁我覺得即係匠人氣而不用的石，屌你我就揾佢嚟做大屋嘅盤石啦。咁我喂你幫手做大院有樂啊咁樣。咁有一次咧，即係當我都同鬼手足即係去講啊，喂我真係要離開一個嘅賣俾依一個米啦，我就真係要出去自己自立門户啦，唔撚再租鳩嘅啦，加租加撚到咁。咁啊，當時係我記得有一個新年嘅依一個嘅團拜嘅嚇，咁嗰陣時就係喺馬寶仙嗰度就是一個嘅團拜，咁啊叫齊曬啦，然後啤梨啊、蘭花係啊、林康正都好似有啊，屌總理啊、東啊嗰啲人咧就即係都講話即係有依個咁嘅撚屌決定噶啦，咁就要同大家即係、要可能話俾大家聽，我哋唔肯同佢租地方啊咁樣，咁有一個咁嘅決定。咁啊當時阿屌總理西瓜頭咧就即係仲喺度嘅，咁佢話屌總理西瓜頭咧，佢就直情咧就係錄埋段音俾我，佢話我記得啊。當時啊，佢啊係點樣係去屌啊！依一個嘅老蕭啊，屌到砰砰聲啊！咁啊，啱啱我可以俾大家聽聽啊，屌總理西瓜頭依一個嘅錄音嘅依一個嘅片段啦。 啊，我所知就啊，何方咧？佢老蕭離開香港之後，梗係炒埋佢啦，得翻嗱嗰個阿 Mark 啊嘛，嗰條。好撚毒，好撚雜嗰條友嘛，咁 啊，而我最撚記得何方呢？啊，即係我係好撚記得一件事。嗰陣時係2015年嘅農曆新年，你喺馬寶仙攞咗間大房，我哋食開年飯嗰日下晝嚟嘅，咁順便公佈埋咧，你係會搬走啊，咁啊因為點解係我咁記得2015年咧？因為2015年七月。我哋搬到成業街噶嘛，所以係第嗰年嘅農曆新年嚟嘅。咁咧，我就坐喺你嗰台啦，啤梨啦，姚冠東啦，何方坐喺我哋同一台嘅對面啦，隔離嗰啲唔好講啦，嗰啲啊。咁啊，講下你，即係你講緊話你嚟緊有啲咩大計，要點樣搬走？我仲記得你派咗啲碌屎啊咁樣。突然間，何方睇完啲碌屎就啪一聲拍台，跟住就狂屌老蕭。是屌撚到好嚇撚親，我屌你有乜你老蕭啲人嚟喎，你屌咁撚勁嘅，又話忍撚咗佢幾耐，又話屌你有咩唔當佢係人咁解，跟住我仲撚記得佢指住佢講，我如果你講佢得㗎啦，屌你有乜你講句話行就行啦，起鬧就起鬧啦咁樣，即係佢咁上緊嘢啦嚇，好撚記得，屌爭啲。冚家產味，走去馬寶仙入去個廚房嗰度攞隻生雞出嚟，攞埋把菜刀出嚟，屌你咁斬雞頭燒王子嘅啫！屌你講喺度，哇！我心諗成即係如果嗰一刻咧，即係買屌你邊一個會跳船咧？即係唔跟隊咧？屌何況定大冷門啦、啊！佢屌喺度老蕭咁撚勁係咪先？點樣知佢就冇跟嗰個咯，爆撚曬冷咯！從呢一件事嘅我自己私人觀感咧、就係、是、即係依啲人唔講雷咯，屌 同佢同你當佢手足啊，同佢講雷氣啊，就含咗撚咯。即係可能可以咁樣睇你嘅，即係覺得點會跟你鱷魚過去成業街？點撚知你係咪三個月你係拉閘行人，跟緊做埋撲街失業？咁你拍台之前，你冇諗過嘅咩？你哔哩吧啦喺買保鮮嗰度，屌撚到拆撚曬天，咁屌你乜你冇諗過嘅咩？即係咁撚衝動嘅咩？咁今日你有啲咁，即係佢今日有個咁嘅結局，咁當然唔完全關佢冇跟隊過嚟成業街嗰邊啦，而係即係佢好明顯佢人嘅性格係都有一定嘅程度去影響到，即係令到佢自己行咗條咁嘅路咯。當日佢喺香港人網嗰度，屌你阿四嚟嘅嘛，邊有人當佢係一個叫做啊有位置嘅人啫？好聽啲就叫做生奴咁樣啫。屌你咁，實際上當阿四嚟嘅嘛，老少食剩嘅飯餸佢先夾嚟食嘅啫嘛。揾佢做 VO， 揾佢即係久不久出鏡。都是你啫嘛，都是你在大院度揾佢啫嘛。如果唔系，有撚人揾佢咩？ 好，咁啊，呢一个系当时阿总理同我一啲嘅睇法。好啊，你调翻翻嚟问我啦。咁啊，点解你起闹嘅时候你冇揾佢咧？哦，真系唔记得咗点解我冇揾佢。但系总系有一啲嘅嘢咧，我就冇揾揾佢。可能系后屘即系林宇阳即系出声屌，佢哋唔捻肯即系可以再帮我做 freelance。嘅依件嘅事件，佢哋冇出聲，即係 defend 我。喂，唔係、哦，我魚佬啊，佢嘅撚樣，即係俾足曬居馬費嘅、哦，一個二個暗春咁撚樣，聲都唔撚聲啊。咁啊，亦都喺依件事件裏面咧，就俾阿林宇陽屌撚完之後咧，明知我開台啦，要走啦，咁你都可以辭定職跟我過去啦，或者同我講喂，佬啊，我真係覺得佢哋好撲街，你係咪會帶埋我走噶？喂，講真，你肯舉手，我一定有嘅。咁啊，一個都冇出聲啦，係嘛？咁啊，我可以講或者如果何方肯跟隊嘅，當然就一定會俾夠足夠嘅錢，或者咁甚至乎俾阿老蕭嘅時間會嘅人工會更加多啊。但係佢冇出聲啦，第一樣嘢。咁同埋另外一樣嘢就是、當然我就正有同大家講過，就係依一個嘅人形河馬係嘛，喺人迷米嗰陣時即係性騷擾啊，觀音即係觀音要搞到我投訴。當時就喺林康正同埋阿何方嘅面前講呢啲嘅撚屌説話嘅，咁我當然有亦都問過阿何方，喂你喺度可唔可以幫阿做人證阿觀音上去平機會去告鳩佢依一個性騷擾喎，咁報案喎，咁你肯問啊？咁何方亦都係耍手喎。喺跟住就失憶證人啦，啊唔記得曬啦，好似有啲咁嘅事咩唔記得咗喎，但係又係你睇屌你老尾食宵夜嗰陣時同我講嘅喎，老友係嘛？咁即係咁你真可以睇到佢喺度大是大非嘅時候，佢就屌你老尾就～褪帶啊，縮沙啊，冇雷啊，淨係點撚樣咁？亦都係，即係當然係另外有個打撚咗個折扣。或者我如果我開懷啲，唔緊咁撚計較嘅，即係好似曹操咁撚奸狗嘅，屌你老尾係養你喺側邊先，你有 talent 嘅，用撚到你盡先，你要用你唔撚得，我只踢你走啦。咁我都可以咁撚奔走咁，但係當時我就冇諗咗呢一種嘅做法，因為可能亦都係身邊開始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喺度，咁發覺好冇錯係佢有一啲嘅 talent， 但係。亦都可以 replaceable， 咁變咗可能我就再衡量啦，即係要起鬧啦，我就一個迷迷嘅人都冇帶走，費事俾呢班冚家產口實啊，又叫老蕭啲人走啊，叛變啊，如此類推啊，好麻煩。我諗呢一個亦都係我自己當時冇揾佢嘅其中一個原因。咁啊，當然亦都有一啲嘅 incident， 見到佢真係仍然係對阿老蕭係哇，即係痴心一片咁啊！你千祈唔好撚當我黐撚線，係嘛？即係好可惜嘅就係其實佢一個幾好嘅。喺客户服務啦 ，follow up 啦，好誠懇啦，對啲網友，加上佢自己把聲好好，其實佢對資料搜集嗰個亦都可以做得好好嘅依一個嘅 talent 咧，其實如果佢當時揾佢嚟幫手，喺大院音樂節目裏面發揮咧，絕對係可以有勝任嘅。咁但係奈何就係冇揀到佢啦。咁但係依啲係 what if 啦，冇發生嘅嘢我就冇諗，繼續去再諗落去。咁啊～咁佢繼續係人力，咁而家好似啱啱近排有個網友就 text 我，就好似喺九龍就撞到何方，似乎個現況唔係太理想，即係好似好落魄，唔係好開心，又或者好似暴你行起上嚟好緊凝重， 咁我希望何方身體健康啦，精神爽利啦。咁就係喺香港今時今日，有邊個唔撚係屌你老尾喺暴戾嚴重係嘛，垂頭喪氣，威威不得志啊，係嘛？咁啊，即係亦都唔係獨淨喺依一個個何方。咁但係佢中意黐住老蕭喺老蕭裏邊做生奴，做咗咁撚耐。但係冇辦法將佢一己所長發揮出嚟，或者老蕭亦都冇賞識佢，或者揾佢幫手嗰陣時嘅拍嘅電影，係揾佢去幫手啊，滿足佢一個嘅影迷嘅一個嘅夢想。咁又唔可以怪曬老蕭嘅，咁你何況有冇主力啊去爭取過咧？又或者喺阿老蕭揾到佢可以得閒嘅時候講兩句，講佢嘅一啲嘅睇法，希望可以幫下手。後屘阿老蕭俾個機會佢咧。咁但係即係講緊咗，我都知道就唔需要會有下場㗎啦，因為老蕭啲咁嘅撚樣咧係孤寒度之餘咧，亦都係好睇人撚起啊，自視過高啊！如果叫一個屌你老闆喺我公司裏面做雜役嘅人嚟幫我走去拍戲，屌你老闆喺電影係人都走去埋得到位嘅咩？佢亦都唔好似阿老惡咁樣樣有咁嘅胸襟，俾機會人哋試，咁啊肯定都係閪多個威㗎啦！咁呢個都可以幾寫包單。咁但係奈何性格決定命運。係嘛？咁啊，即係始終喺依件嘅事件裏面都可以同網友去反映嘅就係、是，如果你決定咗啲你覺得你係好需要嘅、好想做嘅人生嘅終極目標，你一定要去努力，就唔係匿喺屋企打飛機，亦都唔係匿喺一個嘅房裏面咧，就自己話俾自己聽你想做啲咩嘢，或者你真係要 actualize 你嘅 dream， 你一定要行前一步，而唔係勾勾縮縮。又或者明知嚇跟錯依一個嘅屌你咩嘅老細啊，跟錯依一個嘅主公啊，而你發覺你自己咧仍然咧就係冇依一個能力啊，或者係膽量離開依一個嘅 comfort zone 去投去第二個陣營裏邊，希望可以發揮你嘅依一個嘅潛力啊 talent 啊，蘇州過後冇艇搭之餘，浪費咗人生光陰就係一個最重要嘅事件。好啦，今日節目去到依度，咁啊要同大家講聲拜拜。咁啊節目嘅結尾當然就係、有一啲何方嘅片段啦。咁同埋曾經何方幫我錄過一個我諗好多嘅香港人咧，互聯網或者 YouTube 咧都聽過佢錄嘅依段屌柒啊！當時香港人咧就係、大包四包幫呢啲嘅大陸嘅呢啲嘅親戚，到撚到最後咧就換翻翻嚟嘅就係、熱面孔撞正冷屎忽係嘛？咁啊即係俾人咧就係、用完即棄啊！同埋咧，就係俾人哋咧，就係千祈唔好再講你以前夠滯過我，而家財大氣粗，我嚟睇啊！你班咁嘅撚樣幾賓州咁啊！俾條片大家睇睇，而結束今日嘅 MHK 十週年嚇依一個嘅紀念特輯，涉到空虛，網台血女士，下一集再見。 国共内战，蒋公剿匪不力，你老母臭閪搞到人杰地灵的中国变成盗匪国家。中国沦陷之前，好多一早睇清楚共产党底牌的人，就好似你同我阿爷嗰脱人咁，一早就走咗嚟香港安身立命啦。剩低一班认为共产主义冇得顶嘅傻閪，仲留喺深圳河以北沟流流食地球。毛泽东条撚人在50年代发起一连串的疯狂运动，乜鸠嘢三反五反啊，反右运动、总路线、大跃进一系列整人的嘢，其中大跃进是最最最戇鸠的运动，兼且充满中国人大贪、懒惰同埋冇脑的劣根性。你睇佢哋个口号，多快好省嚟建设社会主义，就知系几咁戇撚柒鸠噶啦。呢个湿鸠运动包括咗众所周知嘅大镬饭同大炼钢。原本听落好似好好玩，但啲扑街中国人食大镬饭好似食自助餐咁，一味狂拎嘢食，又食唔撚晒，晒够晒啲嘢。个大炼钢仲撚戇鸠，就咁喺块田度起个炉出嚟炼钢。所谓土法炼钢，完全由外行人揸 fit。唔撚識嘢，仲要落水煲嚿鐵，要幾黐線有幾黐線。仲有樣嘢唔撚提唔得嘅，就係、所謂嘅放衛星啦。啲白痴將幾塊田收成，掉曬落一塊田度，話塊田亩產萬斤喎。多撚到啲小朋友企上去又踩唔冧啲禍，再加上啲撲街死全家屎唔臭都報大數，搞到班撚樣以為大鑊飯搶食搶有，日撚日鳩拎又唔食，嘥撚曬啲嘢。结果就话田又用撚晒嚟炼钢，人又去晒炼钢，跟住又乱鸠咁落种子，搞到种唔出嘢。咪就系咁，几样嘢加加埋埋，咪煲到大饥荒咯。戇鸠初时翻扑街，仲要粉饰太平，为三年自然灾害，害你老母啊！ 人祸就人祸，饥荒就饥荒啦。饥荒之后又搞出个害死好撚多人嘅文化大革命，班友就更加冇啖好食啦。最撚惨系班扑街濑嘢之后要边个帮佢哋啊？咪又系要我哋香港人咯。班友寄信嚟香港啲亲戚话呢样冇嗰样冇，要人翻乡下就带啲嘢翻去。唉，切肉不离皮，见死不救，只是匪国人的所为啫。所以在50至80年代，很多香港的亲戚咸豆都冇得食，都要带好多嘢翻去救他哋的乡里。好似一个人着5-6件衫，带生油、带糖、带薯仔，一臭二愣咁翻去救他哋。用完物资去救之后，又话乡下要起楼、起呢样、起嗰样，一系又话要供个见都未捻见过嘅侄仔读大学，摊开手板要钱。我哋啲亲戚又系死悭死抵咁俾啲钱上去。仲记唔记得70年代后期回乡探亲，香港买单，国内提货啊？林敏聪个广告呢？表妹，可彩你识货，买个星宝牌介绍机俾我。如果唔系，换电都换到手软啊！好啦，班友救撚完，邓小平上咗台之后又叫班香港厂佬上去帮佢哋推4个现代化。一班唯利是图嘅厂佬咪将大笔大笔嘅钱同技术掟返上大陆开厂囉。1964之后全世界鸠叔都唔敢返大陆投资，边撚个挨义气入去匪国做生意㗎，屌你。去到2011年全年港资营占外资比例达到66.3%，投资金额高达770.11亿美元的，知唔知啊？港珠，家阵你睇清楚，边个冇咗边个会扑街啦？仲有啊，本住香港人嘅良心同恻隐之心，大陆咪似卵似濑嘢，咪又要我哋掟钱上去救？记唔记得当年华东水灾啊？香港人短短10日啫，就筹到4亿7千万去救你乜扑街啦？之后又汶川地震又乜又柒，香港人4个礼拜就捐咗8亿啊！香港人有边次唔系癫捻咗咁捐钱救佢哋噶？只不过班捻人贪捻晒啫嘛。东莞扫黄，香港人冇上去叫鸡，你老尾即刻跌几个 GDP 啦系嘛？2003年，你班中共死扑街以德报怨，隐瞒沙士疫情，搞到香港鸡毛鸭血，捐民啲捻掉口罩就话中央全力救助香港，替香港打咗场胜仗。我哋全力救助你老豆，替你老豆屌你老母，咪生捻咗你个杂种出嚟咯。所以呢，大陆政府同佢嘅人民一路鸠噏落嚟，使个1000几百买呢样买嗰样就扮捻晒嘢。香港人亦都唔捻好，成日以为冇捻咗大陆就唔点。同埋香港嘅经济係一定要靠大陆呢一啲咁嘅大话，从来只有大陆依靠香港。以前係，依家係，将来都係，明未？最折堕的中世纪时代欧洲贵族平时舐尽着数，有开野权的嘛。到到打仗的时候，平民你们没有农民，平民你们没有份的，打仗我们来，战胜也好战死也好，都是荣誉的。香港那些是中产，香港的假中产是用资产用收入计，平时有人奋不顾身捐献自己的青春、自己的时间，甚至乎有坐牢的危险，你说他搞事，到了你感受到危险性了，政治压迫了，生活上影响了，你是走人，有捻有捻责任感，你仲系市民，你冇捻资格做市民，唔好讲到公民层次，市民你咪有资格。